平淡中找寻快乐。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，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媳妇儿，五一去哪儿？ 集美家居啊，商场直补，最高返现4999元，签单就送礼，购物出家电，积分当钱花，超值。 那咱快去集美家居吧， 400-006-5858。 桌中新闻，桌中新闻。 各位好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。为了让广大学生更好地了解涿州历史，接受乡土文化教育，激发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深厚感情，近日涿州市实验中学组织学生分批参观了市博物馆。4月19号，2017年娄桑春社暨桃园结义纪念日活动在松林店镇三义宫举办。好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望无声，人越近。

上潇洒的海风，快把忧郁全部抛空， 快把忧郁抛空，跟着我来，我的寂寞孤独，寂寞孤独，不要不要停了你的脚步，把那夏日季节紧紧留住，

叫成功永远在，让地球忘记了转东亚，四季少了夏秋冬，让宇宙关不了天窗，叫太阳不息冲。欢喜代替了爱愁呀，微笑不会再害羞，让时光懂得去倒流，叫青春不开流，让贫穷开始去逃亡呀，快乐健康留四方，让时间照不到黑暗，幸福像花儿开放。

十字路口徘徊，脸书的动态谁给谁安慰，星座运势从没有转过机会，一个人煮咖啡快想不起有人陪的感觉，泪腺的滋味谁喜欢回味，平静过日子也是一种面对，我没有预期会和你相遇，没准备好再淋一场大雨，不想再重复最坏的结局，只想把不堪的梦留在过去，是谁的安排我和你相遇，仿佛什么伤都可以痊愈，你每一个眼神都穿透我的忧郁，仿佛能重新又相信幸福的道理， 重新又想幸福的 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。